用双手摸遍脚下的地板，依然什么都没有摸到。他试图打开身后那扇木门，门却仿佛生了根。郝依依真的开始害怕了，会不会是什么地方出了故障？郝依依正要抬手拍门，脚下一空，重心没了，身体急速下落，心脏一下子就顶到了嗓子眼，想叫都叫不出来。郝依依心中一阵绝望，仿佛末日来临。她用力闭上双眼，脑海里竟倏然地闪出了恒子的脸，恒子向着她微笑着，那微笑让郝依依更加恐惧，她就要死了。突然间，她的胳膊被人抓住了，那个人使劲一拉，把她揽入怀中。郝依依这才叫出声来，长长的一声几乎把五脏六腑都喷出体外。再换气的时候，鼻腔里瞬间充满了浓重的古龙水气味。郝依依睁开眼，眼前是一副发达的胸肌。她吃了一惊，顺着胸肌和脖颈往上看，看到 Max 王那恶作剧似的微笑。郝依依猛然意识到，她正依偎在 Max 王的怀里，那 Max 正裸着上身。她从 Max 王怀里挣脱出来，两颊滚烫，惊魂未定。 Max 并不强留，让郝依依挣脱了自己的怀抱，却又并不能离得太远。两个人正站在一架一米见方的吊车上，钢索正牵引着吊车缓缓地向前移动。 Max 王上身裸露，头顶裹着黑黄相间的头饰，腰间围着镶金边的黑色皮裙，再配上发达的胸肌，俨然就是古埃及的武士。 Max 王平时总是西服革履，完全看不出竟有这么结实。郝依依低头看下去，这是一间极其宏伟的宫殿，四周是巨大的圆形立柱，立柱上都拴着火把，立柱下站立着跟 Max 王着装类似的古埃及武士，并不是假人，而是真正的群众演员。郝依依明白，这些都是事先设计好的， Max 王为此大费心思。只可惜郝依依并不是埃及艳后，而是国贸38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前台。吊车终于在宫殿后部的高台前停下来，像是用来加冕的神坛。 Max 王牵着郝依依的手从吊车走上高台，那些群众演员立刻齐声欢呼，声音如排山倒海一般。郝依依又是一惊，明白过来只是表演加配音，墙壁里多半藏着喇叭。 Max 像法老似的晃动双臂，众人立刻安静下来。郝依依脸上又是一阵燥热，说不清是激动还是尴尬。 Max 王拉起郝依依的手，轻身贴近她的耳朵。 其实我也觉得很肉麻，找个清静的地方吧。 郝依依跟着 Max 王走下高台，穿过又一条细长的通道，进到另一间密室里。这里的光线比宫殿昏暗，有一股淡淡的檀木幽香。房间正中央有一架围着幔帐的木床，床头摆了一排红色的蜡烛。 麦克斯王关上门，长出一口气。啊，现在没有人能够打扰我们了。好依依莫名的紧张，密室、大床、红烛、檀香，这些都似有寓意，让他窘迫的呼吸困难。麦克斯王却突然单膝跪倒，托起了郝依依的手，把嘴唇轻轻地凑上去。郝依依立刻浑身绷紧，心脏一阵乱跳。麦克斯的另一只手里却变魔术一般出现了一个小盒子，他把那小盒子凑到了郝依依眼前。郝依依拿起小盒子打开来，里面有什么在悠悠地闪烁？是一枚钻戒。我恳求你，成为我的女朋友。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古埃及王子，拖着郝依依的手，用仰慕的口吻请求。郝依依一阵眩晕，并不十分感动，倒是十分惶恐。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90后女孩，每天在员工食堂吃12块钱的午餐，还着车贷，还没有资格还房贷。郝依依再次莫名的想起了恒子，想起恒子坐在28自行车上单脚点地，想起他侧着脸朝着自己不羁的笑。郝依依鼻子有点发酸，但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，猜想麦克斯王会要误解的。可是麦克斯王并没有注意他，而是瞪圆了眼睛惊恐地看着郝依依的背后。郝依依这才觉出脊背上的一股燥热，猛回头，床上的幔帐烧着了，火舌瞬间舔到了房梁，四周镶金的立柱也跟着烧起来。原来镶的不是金，而是金色的纸。原本不太宽敞的房间里浓烟四起，郝依依以为这又是一场表演，可是浓烟呛得她有点心慌。正在此时，她听见麦克斯王惊恐的呼叫：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剧本里没有这个呀。郝依依大惊失色：你说什么？这不是事先设计的，是真的火灾。麦克斯王转身扑向那扇门，死命的拉扯，却无论如何也拉不开。浓烟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。郝依依睁不开眼睛，也喘不过气来。他听见麦克斯王在他耳边狂吼：我们出不去了，我们要死了。轰的一声巨响，床架和立柱整片倒塌下来。郝依依只觉自己落入烈焰里，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2公里之外，在一座简易的居民楼旁的胡同里，灰姐和朱迪惊魂未定地挤在 Tina 身边，看着 Tina 在手机上一通乱摁，手机屏幕瞬间分成了四块，每块是一个监视屏，但每块都是黑漆漆一片。 Tina 一边操作一边解释： 我装监控了，可以用手机随时查看。 灰姐惴惴地问：怎么黑黢黢的？ 别急呀。 Tina 嘴里说着别急，动作可真有点急，手忙脚乱的跟手机搏斗了半天，四块屏幕终于亮了，变成了一片绿色。 Tina 长出一口气，啊，我就说嘛，一定能行的，有夜视功能嘛。Tina 点开四块屏幕中的一块，那上面有个身影在移动。灰姐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想凑过去细看。Tina 却已经把手机贴到了自己眼前，气急败坏地说：我去，是我师父，别告诉我您老又忘了带钥匙了。灰姐和朱迪面面相觑，灰姐的一颗心好歹落回肚子里。胡同口突然传来一串刺耳的警笛声，灰姐又一哆嗦，突然想起前几天的梦境，赶忙向着马路上张望，是三辆救火车风驰电掣般的呼啸而去。费肯北京分公司的公投安排在三天之后，这是全球董事会的决议，通过全体本地员工的不记名投票，在 Max 王和勾之间确立费肯北京的最高领导，落败的一方要么降级要么辞职。费肯全球董事会在此项决议的末尾加了一句，费肯的宗旨是为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，而民主是这一切的基础。勾在会议室里宣读这一句，声如洪钟，像是在宣读自由宣言。勾得到小道消息， Max 王连续几天没有在公司出现，是因为出了某种意外，难以继续肩负中国区执行董事的职责。全球董事会为了给大家一个台阶，选择了对勾最有利的形式，让他既能留任又能赚足面子，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公投还没有进行，勾已然感觉到众人看他的眼神已经恢复到了 Max 王空降前，谦卑、尊重、崇拜、畏惧。最明显的就属总裁助理 Miss 黄。勾一早走进了办公室， Miss 黄紧随其后，手捧一杯热拿铁，时机分毫不差，午后是一杯红茶，热气缭绕。Miss 黄笑意盈盈，如沐春风，像是在默默倾诉勾的胜利使他多么快乐。这快乐是长在 Miss 黄基因里的，他生下来就该为勾服务，而非 Max 王。但灰姐实在难以忍受 Miss 黄的笑，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。自从听到公投的消息，灰姐原本就惴惴的心又沉重了几分。她提供的那些素材是不是被用来在暗中为 Max 王拉票了？灰姐已经两天没有看见郝依依了，也没有看见 Max 王，这就更让灰姐担心，忐忑地观察每个从她眼前经过的人，越看越觉得有些异样，人人心里仿佛都藏着难言之隐，眼里似有被窥视的愤怒，有心把那个窥视和泄密的人生吞活剥了。灰姐心怀歉意，简直无地自容，费肯再也待不下去，跳槽到外企来生孩子的策略就此失败。其实早就失败了，老李关在香港的看守所里，不论是在香港或者内地坐牢，还是九死一生的逃到某个不知名的小国去，都再也不可能给灰姐一个孩子。 灰姐的心绪再次绕回到老李身上，每次都要回到老李身上。郝依依答应过的事情还没有兑现，他两天都没有出现了，也没有回复灰姐的微信，让灰姐心里不踏实。郝依依看上去并不像出尔反尔过河拆桥的人，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至少郝依依粘上 Max 王的速度还是很令人意外的，看上去自然是 Max 王追的郝依依，但女人的心思灰姐很清楚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郝依依表面上为情所伤，但是她那位交往了8年的前男友显然并没有把郝依依伤得太深，不然也不可能立刻投入别人的怀抱。按照周迪的话说，90后嘛，可是90后的孩子最大不过20多，不该是最浪漫和理想化的年纪吗？怎么反而那么实际呀？灰姐如坐针毡地熬到了公投的日子，不仅郝依依杳无音讯，手机主板也还是没能破解，大概是突然断电的原因， Tina 的设备出了故障。 Tina 的师傅倒是打了包票，3天之内一定解决问题。灰姐弄不清楚这所谓的解决问题到底是不是等同于成功破解。 Tina 的师傅叫老七，是个干瘦的小老头，还不到30就满脸皱纹。按照 Tina 所说，他是 IT 界顶级的破解高手。老七这美誉就来自全世界最著名的黑客组织。可是在灰姐看来，老七无论如何也不像 IT 工程师，倒像是街角那些偷偷摸摸的手机贩子。灰姐别无他法，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，起码主板还在自己内衣口袋里呢。口袋是灰姐现缝的，时刻把手机主板贴身带着。10几年前第一次跟老李去香港出差，就曾在内衣上缝了口袋，把现金支票藏在里面，这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做法。灰姐在前台坐了老半天，看看表，不过才9点半，同事们还在陆续走进公司，有的低头急走，像是没有看见灰姐，有的朝着她夸张地打招呼，显得特别诡异。费肯这一类外企加班到深夜是常事，上班时间并不苛刻，他们为何要鬼鬼祟祟的呢？朱迪告诉灰姐，她在女厕所里听到一个费肯的分析师在打电话，抱怨 Max 王要是上了台，有人就要失业了。灰姐追问那个人是谁，朱迪说不认识，看来不是 Miss 黄。公投在即，心慌的也不止 Miss 黄。灰姐伸直了脖子，瞟了一眼电梯间对面的朱迪。朱迪还是老样子，坐得笔直，像是小学课代表在专心整理作业本。可朱迪面前的桌面上并没有作业本，只有几张快递单子，早被整理得一丝不苟，被快递员捏出的褶子都被朱迪捋平了，灰姐刚才过去送酸奶的时候瞅见的。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这是在银行养成的习惯。灰姐并不常给朱迪送早点，但恰巧昨天朱迪爱吃的酸奶在超市打折，灰姐最近麻烦缠身，也只有朱迪尽心尽力地在帮她。